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有人问我哪里可有，我想江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有人

带软溜溜了嘛，结果呀哈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，哥呀哈的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，哥呀哈的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，结果呀哈的呀，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，哥呀哈的呀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，哥呀哈的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卷啦嘛，结果呀哈的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，哥呀哈的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，哥呀哈的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了嘛，结哥呀哈的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，哥呀哈的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，哥呀哈的呀。

西绝头，唱啊唱的笑，挥起街头开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啦，唱唱啦啦啦的笑，开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他的身那么出的气，苗苗大地非常有壮，一年他下两年年，他妈粮食存起了威光，啊哦，吃的是白面馍，热汤汤，小面饭那么香又香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小河淌水》，不仅华带出的只有山歌尽惊人，金铁霖演唱的《黄河儿女心向党》。

长，唱不尽骨肉情长，遥不敢海峡的思乡水古董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古浪古浪啊古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景。 我只爱最亮的那一

是青藏高